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章第一个项目第五十九集。哈利不想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他太兴奋了，他站起来想看看外面的情况，但没等他走到帐篷口，就有两个人迎面冲了进来，是赫敏，后面紧跟着罗恩。 哈利，你真出色！ 赫敏尖声尖气地说，他脸上左一道右一道的都是指甲抓的痕迹，因为他一直在惊恐地抓挠自己的脸。 你真是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！ 然而哈利正望着罗恩，罗恩的脸色白得吓人，他呆呆地瞪着哈利，就好像哈利是一个幽灵。 哈利， 他说，神情非常严肃， 不管是什么人把你的名字扔进那只火焰杯的，我认为他们是想要你的命。 就好像几个星期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就好像这是哈利被选为勇士后第一次见到罗恩。 你终于明白了， 哈利冷冷地说。 时间够长了呀。 赫敏紧张地站在他们俩中间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罗恩迟疑地张开嘴巴。哈利知道罗恩要向他道歉，而他突然发现自己不需要听他道歉了。 没关系， 他趁罗恩还没有把话说出来赶紧说道。 忘了这件事吧。不， 罗恩说， 我不应该。 忘了这件事吧， 哈利说。罗恩局促不安地咧嘴朝哈利微笑，哈利也对他报以微笑。赫敏突然哭了起来。 这有什么好哭的？ 哈利感到莫名其妙，对他说， 你们两个真傻。 赫敏喊道，一边使劲用脚跺着地面，眼泪扑簌簌地洒到胸前，然后没等他们俩来得及阻止，他就拥抱了他们一下，转身跑开了。这时他已是在嚎啕大哭了。 真是疯了， 罗恩摇了摇头说道。 哈利，走吧，他们要给你打分了。 哈利拿起金蛋和火弩箭，觉得心情无比愉快。一小时前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好的心情。他低头走出帐篷，罗恩跟在他身旁，像连珠炮一样说个不停。 你知道吗？你是最棒的，谁也比不上你。塞德里克做了件古怪的事，他给地上的一块岩石念了变形咒，把它变成了一条狗。他想转移火龙的注意力，让他去追狗。哦，那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变形咒，而且真的有点管用。塞德里克拿到了金丹，但他还是被烧伤了。火龙半途改变了主意，觉得情愿先抓住他，而不是那条纽芬兰猎狗。他差一点就逃不掉了。那个叫芙蓉的姑娘施了一种魔法，我想她大概是想使火龙陷入一种催眠状态。不错，那也差不多成功了。火龙一下子就昏昏欲睡，可是接着他打起呼噜来，喷出好厉害的一道火焰，芙蓉的裙子着了火。他从魔杖里变出水来，把火浇灭了。啊，还有克鲁姆，你简直不会相信，他居然没有想到飞。不过他也很棒，大概仅次于你了。他用一种魔咒直接击中了火龙的眼睛，可惜的是火龙痛苦的挣扎，脚踩来踩去，把那些针弹踩碎了一半。这个他们要扣分的，他不应该破坏那些火龙弹。 罗恩使劲大喘了一口气。这时他和哈利来到了围场的边缘，树峰已经被弄走了，哈利可以看见五位裁判坐的地方就在另一边，坐在身高的铺着金布的椅子上。 每个人的最高评分不超过十分， 罗恩说。哈利眯着眼睛朝场地眺望，看见第一位裁判马克西姆女士把她的魔杖举向空中，一缕长长的银丝带般的东西从魔杖里喷出来，扭曲着形成一个大大的八字。 还行， 罗恩在观众的鼓掌喝彩声中说， 他大概是因为你肩膀受伤才扣你分数的。 接下来是克劳奇先生，他朝空中喷出一个九字。 很有希望啊， 罗恩拍打着哈利的后背大声嚷道。接着是邓布利多，他给了九分。观众们的欢呼声更响亮了。卢多巴格曼十分，哈利不敢相信地说， 可是我受伤了呀，他在开什么玩笑？哈利，你就别抱怨了， 罗恩兴奋地喊道。这时卡卡洛夫举起了魔杖，他停顿片刻， 然后他的魔杖里也喷出一个数字，四。 什么？ 罗恩气愤地吼道。 四分？你这个讨厌的偏心的家伙，你给了克鲁姆十分。 可是哈利并不在乎，即使卡卡洛夫给他零分他也不会在乎。罗恩为他打抱不平，这对他来说比一百分还宝贵。当然了，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罗恩，但当他转身离开场地时，觉得自己的心情比空气还要轻盈。而且为他高兴的不仅是罗恩，人群里为他欢呼的不仅是格兰芬多的学生。事到临头，当他们看到哈利所面对的挑战时，学校的大多数同学都开始支持他，就像支持塞德里克一样。哈利不在乎斯莱特林的学生，现在不管他们朝他泼什么脏水，他都能够忍受。 你们并列第一，哈利，你和克鲁姆。 查理·维斯莱说，他们出发返回学校时，他匆匆赶上来迎接他们。 听着，我得跑着去了，我要派一只猫头鹰给妈妈送信，我发誓要把一切都告诉她的。哦，真叫人不敢相信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他们叫我跟你说一声，你还得在这里再待几分钟，巴格曼有几句话要说，就在勇士们的帐篷里。 罗恩说愿意等他，哈利便再次走进帐篷。现在的帐篷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变得亲切而温馨了。他回想着他躲避树峰攻击时的感觉，再拿这种感觉与他刚才出去面对树峰前漫长的等待相比，那种等待痛苦万分，是没有什么能够比拟的。芙蓉、塞德里克和克鲁姆一同进来了。塞德里克的半边脸上涂着一块厚厚的橘黄色药膏，大概是为了治疗他的烧伤吧。他看见哈利咧开嘴笑了。 干得不错，哈利，你也是。 哈利说，也对他报以微笑。 你们都干得不错。 卢多巴格曼说，他轻快地跳进帐篷，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，仿佛刚才是他本人成功穿越了一条火龙。 好了，我只有几句话要说。第二个项目将于明年2月24日上午9:30开始，在此之前你们可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，不过我们要留一些问题给你们考虑。你们低头看看手里拿的金蛋，会发现它们可以打开，看见那里的接缝了吗？你们必须解开蛋里提供的线索，那将透露第二个项目是什么，你们可以做好准备。都清楚了吧？没问题了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 哈利离开了帐篷，找到罗恩，两人一起绕过禁林边缘往回走，一路上聊个不停。哈利想更详细地了解其他勇士是怎么做的。后来他们刚绕过那片树丛，哈利就是在这片树丛后第一次听见火龙吼叫的。一个女巫突然从那后面跳了出来，是丽塔斯基特。她今天穿着一身艳绿色的袍子，手里的速记笔与袍子的颜色十分般配。 祝贺你，哈利， 她说，满脸微笑地看着哈利。 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话，你面对火龙时有什么感觉？你现在觉得裁判打分是否公平？ 好的，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， 哈利恼火地说。 再见。 说完，他和罗恩一起拔腿朝城堡走去。